好啦，上一集我哋讲到，当呢个 Pisidius 啊，终于成为呢个雅典啊阿提加嘅龙头嘅同一年，喺呢个亚洲土耳其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波斯帝国正式崛起，即系我哋睇电影《战狼三百》嗰个薛西斯百万大军嗰个波斯帝国，佢嘅第一代王啊。居鲁士大帝就是在公元前546年跟女底亚王、Claudius 发生一场大战，将他击倒，将他的国家完全消灭、并且就准备一把火烧死他。啊、我们上集讲过 Claudius 就跟苏伦讲过，苏伦他问过苏伦我算不算是一个很幸运的人，苏伦很幸福的人，但苏伦话你不过是幸运啫。咁佢临死嗰阵咧，佢就记起苏伦呢番说话，于是就佢话苏伦啊，苏伦啊，苏伦啊，你真系讲得啱啦。咁啊，居鲁士听到佢呢句说话之后就话，啱啱好准备啲火准备烧啊，烧开始烧嗰阵，突然间天降大雨，就烧唔死土耳其王啊，女底亚王烧唔死佢。咁于是呢条友阿居鲁士赦免咗佢。咁并且就话代佢出头啊，问呢个德尔菲神谕，你做乜老点佢？嗰单事件就系咁嚟嘅。咁啊，当而呢件事最紧要系咩咧？就系居鲁士波斯人消灭咗呢个女底亚之后，仲要攻打同埋打低晒所有喺土耳其嘅希腊人殖民地。 喂，即系完全。哇！成 系攻打 东，即系东面嘅东，即系东面嘅地中海都俾佢立晒噶咯。 当时未系，佢仲要对抗巴比伦。 O、okay. K， 不过系土吓加埋叙利亚一带嘛。 O、okay. K，、oh. 巴比伦嗰阵系仲要系控制埋叙利亚嘅。 系 O K， 好得。 啊，即系控制埋叙利亚、以色列嘅。咁样就当不过当时波斯帝国已经攻打，即系将成个土耳其立咗喺手啦。呢个系佢嘅帝国嘅开始。佢原本波斯我哋迟下会讲原本波斯帝国系搞咩啦？但系呢一件事系波斯人同埋希腊人嘅第一次接 触。哦， 希腊人嗰阵 本身系喺内陆，咁而家打咗出嚟啦。 系啦，终于接触到地中海就系由呢个时候开始嘅。 O、okay. 即系同希腊人有接触啊，喺嗰阵开始。不过嗰阵希腊人仲系未成气候，但系呢件事系影响系好深远嘅。啊，第时雅典同埋，即系雅典或者成个希腊同波斯人嘅最大冲突就系在于喺土耳其嘅希腊城邦嘅自由，呢、这个就系佢哋嘅谂法啦。 哦， 即系。因为呢条航道系控制掌控住雅典人嘅粮食命脉，咁希腊人嘅粮食命脉噶嘛。因为 trading 嘅话要做，佢做交易咯。 系黑系唔单止系咁，系黑海嘅粮仓。黑海系当时嚟讲系希腊人嘅粮仓嚟嘅。我哋等阵就会讲到啦吓。 系。 不过对于呢啲事，对于当时嘅希腊人嚟讲话，我冇咗个城啫，屌又唔关我事，关我咩事？我喺度做大佬啦，咁样即当时啲人系咁谂嘅，又话咩我哋要恢复希腊人嘅自由，佢哋系冇呢个概念嘅，系人哋嘅城，因为屌完人哋个帮会死咗，关我差事嗰种谂法。 哇！但系问题就系佢控制你粮食喎、 哦，当时未系嘅。 O、okay. K、 啊即系当时系未有咁嘅心态，咁嗰阵嘅希腊人每一个城邦每一个派系，大家都系 斗争， 即系都唔单止斗争喎，即系你乡下同我乡下有乜关系？你乡下即系好似春秋战国初期啊，譬如你系越你系吴国，我系越国嗰种心态，你吴国瓜咗关我越国咩事啊？ 哦，即系 你个小城瓜咗，关我咩事？我唔死咪得咯，嗰种咁嘅心态。 O、okay. K， 并未注入呢个大希腊民族嘅心态。 哦，即系等于即系佢未完全有一个民族嘅意识咯，佢未知道 系未觉醒嘅。 所以你见到好似阿 Pisidius 冲咗入雅典城系冇人理佢，嗰种情况一模一样。我又系换个黑社会大佬啫嘛，关我咩事啫？ 我又未意识到咁大问题啊！ 吓，我要关我咩事啫？阿顶换个人啫嘛， 系 益咗我咩方死会？佢哋系咁样谂。 我唔系，即系冇即时利益啊！ 系冇即时利益啊嘛，所以话啊叫我守城守到咁上下咁鬼热，唉，去饮下酒赌下钱好过咯，咁人哋打到嚟咯，咪投降咯。如果大家谂一谂就会明白我讲乜嘢啦吓。 Okay, 明白 吓，咁你话港猪咯，吓港猪心态啦。如果黄丝又好，热狗又好，佢哋会咁样讲港猪心态嘅，吓系一种港猪心态。不过即系其实关我咩事啫？我照旧都要饮酒噶啦，系咪都玩色仔、瞓觉、叫下鸡噶啦？你唔好去搞我啦，我种咁心态啦，打啫嘛，就借啲耳啫。 做生意，冇影响个股价，唔好跌，楼价唔好跌。系咪？ 系啦， 即系边个做议员，边个做特首啊？与我无关嘅。 系啦， 边个做都系咁噶啦，都系冇得话事噶啦。我哋咁样啲人，即系啲前殖民地嘅遗民啊，就系咁样谂嘢啦。 系啦，咁其实系当时嘅雅典人咁样谂系一样嘅，所以佢哋话又会。换咗个大佬啫嘛，关我咩事？问题呢个大佬咧就同其他大佬唔同，之前咩海岸派、平原派嘅大佬唔同。咁咧，大家一定谂啊吓，做咗僭主一定要作威作福啦。呢个人唔系， 系即系有啲理想嘅， 佢系有理想，佢系有作为，唔好忘记佢。我想好多人就话其实佢应该系同阿苏伦，可能系苏伦嘅徒弟，都未定。 即系好似嗰阵时奥古斯都同埋凯撒噶嘛， 类似咁嘅情况 系咧。 有咁未有血缘到咁嘅地步嘅吓。咁但系呢个人咧，嗱佢有几大功绩？佢系嘅心入边有一道自觉嘅蓝图。首先我哋讲佢有几大功绩，到而家都有影响。第一，佢起咗一条水路，叫做 PC。臭细叫做 Prestigious Aquant， 就系有一条如果大家睇而家睇 YouTube 咧，就会见到有一条水管啊，陶管经过啲石，同埋如果你而家去雅典咧，会见到嗰条管嘅，嗰条水管系由个山嗰度引入到去雅典嘅卫城，变成一个 fountain， 佢供应咗雅典嘅水。 哦，即系佢一条水管入咗去。 系啦，即系好似古罗马咧。如果你古罗马，罗马人最出名就系整条水道攻入罗马城，可以经佢100万人使用。 系啊，24小时供水啊嘛。 系啊，而 Prestigious 呢条水管嘅功能系一模一样，而且系早过罗马人呢条水管，起码我估300几年。 哇，犀利喎！嗰阵时雅典冇咁多人嘅，都系我估咗10万-20万啫，冇嗰阵时罗马犀利。 咁当然啦，但系佢全盛时期30-40万人啦，但系你如果你冇咁嘅 facility， 你做唔到，而佢 做唔到咁集中人嘅，系啊，呢个事实 系，单单呢一件事已经足够佢话，即佢系有咁嘅工匠，但系冇人去做，但系 Prestigious 佢系咁样做咗，呢个系佢第一样功绩咯。第二样功绩咧就系佢。将一啲好重要嘅神殿吓、啊，即系譬如话龙神啦吓，龙神嘅神殿啦，月神阿提密斯嘅神殿咧，拿咗嚟供奉，国家级供奉。 系 点解要国家级供奉呢？首先，首先 Prestigious 佢本身有好多钱，有好多银矿，佢将呢啲银矿。经济上啊，佢将呢啲银矿就变咗做银币，令到雅典嘅银币喺呢个爱琴海嗰度流通，并且变得富庶。这个情系啊， 即系用自己嘅钱嚟做咗国家嗰个金融体系落咗去。 系呢、这个情况，即系等于当呢个罗马共和国啊。SPQ 啊，打低咗迦太基人之后，立咗佢300个殖民地，就将佢喺西班牙嘅金银铜矿大量流入咗去罗马，令到罗马变得超级富庶啊！ 系 啊，呢种情况 你学你话斋，喂，罗马打呢、这个迦太基战争打3次，哇，大佬全部人勒紧裤头到零，即系多啖粥食，多啖饭食，多件衫着都冇噶嘛，喺度边度？ 系啊， 即系突然间话打完之后，哇！成个地中海西面攞晒，跟住之后就攞咗钱就做，即系建立翻个金融体系咯，当系自己。 系啊，而呢个雅典当时嘅情况亦都系一模一样，佢揾到呢个矿物，佢将佢奉献咗俾佢，即系你可以话啊，呢个系佢私产，佢将国家变做佢私产，私产即系等于佢国家。你可以咁样讲，但系无论点都好，佢用咗呢笔钱去建设呢个国家。 哦，系 呢个城邦，而佢第二变咗个金融系统，而佢用呢笔钱就大量咁去支持呢个圣地。点解咧？其中一个最大嘅原因，佢可以用呢个圣地嚟收税，即系等于德尔菲菲神神殿，啲人经过德尔菲神殿，佢嗰个城邦有权收税啊嘛。虽然呢个城邦唔能够控制德尔菲，但系佢可以喺个德尔菲呢个山下低收税。唔该，买路钱。呢、这个就是他的想法，而且他用这个办法吸纳了大量的工匠，说我们建这些城就要这些工匠，于是就变了很多人有得就业。 哦，是，还有技术集中了。 是啊。 以前很散的，现在就集中在雅典城里面，那你里面工艺会更加集中，即是你不用搬来搬去的东西。 是啊。即是大量的人口有得就业，大家 happy。而另一件事是重要的呢，就是他大力提倡这个由上古年代啊到他这个有一个叫 Pan-Athen Game， 即是这个大雅典运动竞技会。就不单只是跑步的，不单只是跑步标枪骑马，还是包括他大力资助这个迪尼索斯，即是酒神节。这个酒神节是做什么？一些人是比赛唱诗歌。 哦， 后期就变做做戏剧，雅典嘅戏剧被人誉为，被后世誉为世界第一啊经典。雅典嘅悲剧系经典噶嘛？有咩中本哲人啊？点？我哋可以有机会迟啲讲。呢啲嘢系呢个传统，每一年呢个节日就系由 Precedius 开始做起 嘅。哦，即系有个文艺文化基础咯，即系有个 吓 系啊。 佢点解要咁样做啊？其实即系等于吓同奥林匹克或者德尔菲神殿嘅运动会系一样，令到雅典人觉醒，话我哋系雅典人，原拉咗成个雅典人， 系 吓成个雅提加人，曾经啊系咯譬如话够。即系迟啲再讲啊！呢件事，因为系关乎到呢个波希战争，唔想拉太远。咁无论点都好，佢哋嘅即系令到雅典人觉醒啊！呢个系佢内政上嘅作为吓。而另外喺财政上，佢就强迫啲人俾税。 哇！ 唔该，你每人交十，唔该，每人交十分一税。 哇！你知唔知呢样嘢？罗马都做唔到啊！啊，佢做到嘅， 唔系奥古斯都做到嘅。 唔得啊！罗古斯都只系令到啲奴隶或者系外省嘅人交十分一税嘅，佢都唔可以令到你罗马自己公民交十分一税。 啊，咁佢咁吓做唔到。咁啊，如果你咁计系嘅， 呢样嘢咧，如果十分一税咧，以后期都系到罗马教廷过咗国教咧。做基督教系国教咧，有教会由呢个统治个罗马国家帝国之后咧，先至可以每一个公民收到 10% 税啊！ 哇！ 要到教会年代先做到啊！ 咁即系成千年咁滞噶咯， 几百年， 成几百年噶咯， 几百年前做到系啊。 咁佢但系当时其实十分之一岁仲唔够佢支持做帝国嘅，帝国系后期嘅事啊。总之佢可以要个国民俾十分之一岁。 系 啊，而另外佢喺司法系统上做一样苏联冇做到嘅嘢。当时阿苏联就话嗱，大家要打官司就唔该嚟雅典，即系你一个郊区嘅农民，如果同人要打官司，你起码要行三四粒钟啊，你走入去嘅城。先至排队打官司咧，即系费事失事咧。但系Pisidius 就话我会整一个巡回法庭，去每一个郊区嗰度，你哋有咩向嗰个官，即系等于八虎巡案嗰啲咁嘢去申诉咯。咁变相咧就令到连郊区嘅人都觉得我哋嘅城邦系会照顾我哋嘅。 系呢、這个只咁做，我哋叫佢入城啊。 但是入醒，即是不用你入醒你都可以打官司，即是等于现在我们的地方法院的初刑。 哦 ,ok。 亦都是由他中落的。所以大家看到这个人其实是好像以古代来讲像一个曹操型的人。因为你想想他够扑可以找一个人扮做。扮做。他是一个不信神的人。记住我成日话无法就有天，一个不信神的人是会令大家恐惧的。就是这样，因为一个人不信神的人是没有什么道德底线的嘛。而在外交上他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他跟附近的城邦甚至麦加拉这些僭主城邦全部讲和。你想怎样就怎样讲和。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他变相就是保持住贸易的航道畅通。而第二呢，就是他攻占了提洛岛。提洛岛这个地方就是以前我们讲过德尔菲神殿阿波罗神的诞生之处，和阿提密斯月神的诞生之处。所以这地方是圣地，虽然没有个主神殿在这里，但是对于东地中海爱琴海来的人来讲，这个是一个圣地。他是他的地位其实跟德尔菲一样。他攻占了这个地方之后呢，就将在当时当地阿波罗神殿附近的墓地全部掘起，移了去第二个岛那里，即是掘人祖宗山坟。咁都做得 收到，即係收个到私有法。 唔係私有法，佢话呢笪地方係圣地，係唔应该有人死嘅。 即係唔应该死人喺度。 唔应该有死人喺度，所有嘅死人唔该同我躝屍。真係躝啦，真係躝屍呀。 咁生人霸死地呀。 係。於是呢，即係话我而家係呢个圣地嘅保护者。变相我是东爱琴海的霸主，保护东爱琴海希腊人的文化的保护人。即是说我即是如果你这样看，即是等于黑社会占完油尖旺之后维持着各国商家的利益，甚至将这个社团扩大到东南亚，维护香港其他各大社团在东南亚的利益一模一样。如果咁样谂，大家会明白啦，系咪？即系话串升自己啊！我哋唔知新乜嘢安，我乜鬼和啊！我哋唔单止照顾香港嘅，我哋仲照顾埋香港人喺东南亚嘅利益啊！嗰种心态即系好劲啊，系咪？而最重要嗰样嘢就系佢去做，佢系甚至出到一啲海路舰队。即是很基础的舰队，不是大舰队啊。它是保持住那条 trade route， 即是近住由黑海一路沿住这个欧洲那边到雅典的 trade route， 即是粮食供应的利益。它跟附近那些僭主啊，它全部打通晒关系，食住那条水，等到雅典的粮食永不缺乏。 哦，即是类似奥古斯都要统合了三个粮仓咁咯， 系啦，即系呢个埃及、西西里同埋加泰基， 系啊，加泰基北非啦，系 吓嘅情况系一模一样。如果纵观嚟睇呢一个人，其实你话佢系独裁者，佢系咪一个坏人咧？佢又唔系，佢系完完全全遵照住话苏伦嘅法律去做。你要每年都要选人，你就去选啊。咁啊，当时咧就话有几个家族啊，喺成立咗民主之后咧，就即系嗰啲贵族啊，就讲到自己好英嘅，好劲嘅，就话信誓旦旦话，佢喺度嗰阵啊，我哋嘅祖宗啊，佢哋啲后人啊，我哋啲祖宗啊，有咩咩同佢势不两立嘅，所以佢喺度嗰阵，我啲祖宗流亡咗海外嘅。当佢死咗之后推返我哋有民主制，我哋先返嚟嘅，嗰啲贵族係咁样讲。咁点知係193几年嗰阵呢，即呢句说话一路流传嘅，有呢个大家族。193几年嗰阵呢，就有人去喺呢个雅典就掘到块石碑。大理石碑上面写住每一年嘅 嘅 Archon 啊，嘅執政啊，嗰九位長官嘅名字，其中一個就喺呢啲大家族嘅家主。 哦， 就係根本 Plesiades 喺度嗰陣，呢班契弟都仲喺度嘅。係 啊， 啊，仲要幫佢打工添， 做得到啊！ 仲有得捞嘅，所以由此可知，其实佢所做嘅嘢系对于雅典人系非常之好。佢为雅典人建立咗一个中央嘅大台，佢系一个类似曹操型嘅人物。 都系，都似，我觉得都似。 啊，曹啊，或者奥古斯都啊，曹操型嘅人物吓。咁啊，如果以近代嚟讲，我觉得似系蒋经国。 蒋经国 啊，或者李光耀识嘅人。 系啦，系啦。 咁啊，到底一个？咁好啦，我哋讲到呢度，应该大家都知咧，佢如日中天啦，系个家族咁劲，咁佢系有好死嘅，好令大家失望啊！以为民主啊，定话乜嘢？佢又系有好死嘅。咁啊，到咗公元527年嗰阵，即系当佢73岁嗰阵，佢就死咗啦，系有好死， 都好长命。 系啊，苏伦就80。 哇， 即系可能系同佢哋食嘢嘅方式有关啦，吓、 啊， 好似我 加啱油啊，食鱼啊嗰啲咯， 系啊，系咯、啊，大家谂下，系咯、啊，食鱼啊，即系譬如话马其顿人就食肉噶嘛、啊，希腊人就食鱼嘅， 系啊， 呢样嘢亚历山大大帝时都有讲嘅，所以话你哋咁弱，系啊，所以佢哋好长命，咁啊，到佢73岁嗰阵死咗啦，咁啊由佢两个仔吓。咁我分别叫做Hippias 同埋Hipparchus 两个仔成继， 系 咁呢两个仔究竟年纪当时有几大就唔清楚，都应该成年人啦。咁啊，佢哋两个并冇佢老豆一样咁嘅政治手腕。等阵我会讲点解有一两件事可以睇戏，而且都比较凶横霸道嘅人。咁啊，当时嘅叫做。啲貴族就想反佢，但系唔敢反，因為職威尚在。但系一切嘅職威喺一瞬間就被毀滅。究竟系而呢一件事系出系咩咧？系出一次暗殺嘅事件，一個暗殺就將所有嘅威望毀滅。咁呢件事嘅經過系咩咧？我哋等人翻嚟再講。